相拥，牵手多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家和几千困之岁，举太阳升破将穷乡美 春，老奶奶留下那一声